姓本善。 什么？ 姓本善。 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了。 老年间把这版排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姓本善。 应该的， 本姓善。 啊， 这是名字，有名不姓啊。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之初。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 子， 什么人都有，你知道吗？啊，您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姓善。 哦，啊，姓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单人书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一良乡， 有啊。 哎，这单人书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可能出杏儿，哎，就叫杏乡吧。 杏乡近呢， 就是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习乡远呢？ 这不太简单了 啊！ 离姓相近 啊， 离这个习乡啊， 就远了。哎，你讲比，咱是说， 习乡呢，就是一个出了 啊，行行行，你甭比划了啊， 量形的地方。 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两 个，用不上，一辈子也去不了那儿。那再往下，狗不叫， 啊， 狗不叫， 不叫， 哦， 狗不叫是吧？ 啊，怎么叫？ 就是说这个单之初， 嗯， 特别喜欢宠物，养条狗。 嚯， 他养这狗啊，他这目的不是说哄这狗玩，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唤，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善之初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让他狗他都不叫唤，用他干嘛呢？拿刀要把这狗宰了， 哇， 坏了， 怎么？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过来的， 是啊。 我得牵走，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走了。 咱别拉拉扯扯的。 这跟我表演， 叫知道。 哎，这狗挺新鲜的啊！ 怎么？ 以为他家单之初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他跑了姓奶他们家，这狗叫的，又是隔壁 啊。 让三只猪听见了 啊！ 插秧站院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 了，叫知道。 桂冠呢？ 呵，这三叔没人说他脾气大 啊！ 翻把椅子， 啊， 搁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 才怪呢！ 普及科学， 去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是我表姐，真的说实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这你这纯粹误人子弟，你别当回半分，你再拿手指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再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能念三字经，我告诉你说吧， 你说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儿是搅和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 啊， 人之初，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都 没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 啊， 称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你念过三字经吗？ 来，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这字不念抽， 您字念 抽， 抽 抽，古代皆有由，这就有假了。 我这怎么讲啊？ 这要是说这个善事出啊， 你来啊， 你还这样啊？我孩子怎么样啊？ 我这一盘三个字全是善事出，他们俩是 说这善事出啊， 啊， 抽烟， 抽烟， 抽过他抽旱烟袋， 哦， 这烟袋一锅一锅的， 啊， 抽了五袋。这烟在哪儿里边 啊 就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接有油 好那要抽六袋 抽六袋不行， 怎么 抽六袋火大火烧糖嘎巴 啊， 这哪儿就裂了， 嗯， 抽六袋接裂哪儿 那咱就抽四袋， 那也不行， 怎么 抽五袋的银， 嗯， 抽四袋不够量，他还得加一颗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这位狗带苗子胡累呀， 什么叫胡累呀， 啊， 这是讲法 哦， 那还得能念能唱， 啊，还有念法呢， 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咱念这我听听 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里的加烟卷儿，嘎叽嘎 又来了，他老忘不了这呱唧呱 数来 鸟，就 数来鸟，数来宝， 你这嘴里有袜子都拿出来了，操你！进嘴的善妻， 善妻在这儿呢， 在哪儿找去？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呀，你想不了这个，干脆我讲一下咱们见过的，是上过中学的就学过这个 啊，行。 咱在这五经里头找一句行吗？ 好啊， 诗经啊， 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大家上了中学全会， 这好，这好， 好， 这说的是现在的事儿， 诗经会说的是现在， 对呀， 那你一句一句讲讲， 关关嘛， 啊，关关 叫西门文 啊， 有一站16路吧，好像到 啊， 叫北下关，交通大学就在这儿 啊。 俩地儿，北上坑，北下关， 嗯， 就是关关。 关关是西直门外。 对。 局丢了。 啊，那太简单，就那儿设一局， 嗯， 让公安局给揪出来。局丢。 您这里还有抓子的事情？ 哎，那不是现在的事情呢。 好，有能耐。 哎。 在河之洲呢， 哎呦，这帮赌徒啊，屡教不改。 嗯， 北上关、北下关这赌窝被让人给端了， 端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咱俩往后头不有条河吗？ 多少河？ 哎，他们整条船在河里边支了一摊儿， 是 在河之洲，河里边的， 窈窕淑女。 这里头有赌徒， 嗯， 老姚， 老姚 打了个一瓢，点炮输给那女的了 啊。君子好逑， 哎，就说了，是君子人 啊， 都不赌博。 哦， 君子人不赌博， 君子能干嘛？ 喜好足球。 君子人都喜好足球。 对了， 那小人呢？ 小人能吹黑哨去 了。说后台有别的人要换出去，还得定下去。 哎，换人干嘛？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挺好，一部《诗经》就给说成这样， 深入浅出的讲解， 咱俩能耽误工夫 啊， 好不好？ 行， 我再问您最简单的， 行， 你要能解答上来解答，解答不来您也别犯弯了，您就下去就。 我要讲的不好，哎，我马上自己就走下去。 我好 不好？ 最简单的啊， 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说说这个。 太简单了， 简单吗？ 君不君， 谁呀？ 君不 君， 君不君，程咬金。 程咬金？ 对呀，是程咬金。君不君就是 这程咬金怎么会君不君呢？ 程咬金，大德君子，混世魔王。 嗯， 驾坐瓦岗寨。 对， 是不是君王？ 是啊。 后来他把自己这个王位让给李密了。 嗯， 自己又不当君王了。 嗯， 是君王，后来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他这里还整点历史知识， 当然了，欣赏演绎呀。 沉不沉呢？ 大火轮。 大火轮， 万吨巨轮 啊， 排